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的金正恩同志对高山果木综合农场进行了现场指导。由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策帅黄明瑞同志、人民武装力量省第一副相、陆军上将徐洪赞同志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听干部们讲，农场职工是从苹果花盛开的时候起，一直到果实熟透的今天，屈指等待金正恩元帅的。就说他们在一整年努力创造空前的奇迹，掀起革新，真的很辛苦了。他参观了为永远传颂凝聚在高山果木综合农场的白头山卓绝伟人不朽领导业绩而兴建的革命实际教育室。他认真观看宝贵的实际资料，说高山果木农场是根据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远大构想而创办的，是在伟大的金正日将军的领导下转变成为综合性果实生产基地的。农场所取得的引以自豪的成就是离不开我们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将军指明农场发展方向的那些献身精神和辛劳的。我们时刻都不要忘记铁岭下的苹果大海历史是怎样开始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农场的干部和职工每年都要大力展开增加果实生产的斗争，以使党的领导下展现出的铁岭下的苹果大海年年都掀起果实波涛，飘满果香，来发扬光大两位伟大领袖为给我国人民大量供应果实而呕心沥血的领导业绩。金正恩同志在伟大的金正日将军曾登上的瞭望台上俯瞰一望无际的高山果木综合农场全景后，查看了果木田。他说，每条树枝上果实累累，结得真的很多，一颗颗苹果都像染上红色染料似的，铁岭角处处都显得一片通红。他说，高山的风景令人越看越喜欢，给人增添欢喜，令人观看也觉得肚子饱，这般风景也许是世上哪里都看不到的。他满面春风说，听说高山果木综合农场今年要在数十公顷的苹果田里收获每公顷50多吨苹果，这是了不起的，苹果结得连树枝都压弯了，确实结得真的很多。他高兴地说，在高山生产的各品种苹果颜色都一样漂亮，味道香甜，如果给人民供应今年收获的苹果，那么他们会高兴的。敬爱的金正同志查看新建的果实储藏库后说，618建设突击队的干部和突击队员把数千吨能力的现代化果实储藏库修建得很好，无可挑剔，并对于他们遵循金正日将军的遗训和党的意图，为把高山果木综合农场转变成为一个世界数一数二的青春果园做出积极贡献的劳动功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查看着党所赠送的运输器材和叉车等，充满恩情地说，为农场再赠送动力喷雾器等现代化的果木机械。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高山果木综合农场要以今年所取得的成就为基础来努力争取更高的飞跃，并提出了农场所面临的任务，如在高举果树的科学栽培旗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问题，完全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在每个分厂都布置科技普及室，增建养猪牧场来建立果树和畜产的环形循环生产体系的问题，完善低柱式浇灌系统，修建中小型水电站来解决电力问题，修建现代化的果实加工厂的问题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考察了高山果木综合农场，觉得心情真的很愉快，舍不得离开，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说苹果结得累累，连树枝都压弯了，果香飘满天地，这是农场的职工对党的忠诚心、火热的爱国心所带来的宝贵果实。他们满怀着一种在凝聚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将军不朽领导业绩的岗位上工作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不惜献出自己的汗水来栽培一棵棵果树。他说， 农场的干部和职工把党要给人民充分提供果实的意图铭刻在心，发挥设色观察精神，从而迎来了高山牛市以来的果实大丰收。该农场是以实际行动表现了该怎样贯彻党的政策的典型单位、模范单位，并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表示特别感谢。他说，要是高山国贸综合农场获得果实大丰收的消息一传开，就将给那些在北部救灾战区依靠一心团结的巨大威力创造转祸为福的新奇迹的我国军民以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想到这些就觉得满心里都高兴。敬爱的金正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高山国贸综合农场的干部和职工将以军民协同作战的威力，把农场进一步转变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文明强国风格的标准农场，值得向世界骄傲的国贸农场，争取每年果实生产掀起新的飞跃。